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路西弗尔在100年前来到世界上，他希望找更多的灵魂去到地狱陪伴他，于是他就想向公教家庭入手，但是他找了大半日都没有一个家庭他可以埋手。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家庭全部都热心重念玫瑰经，于是他就失望而回了。但是在100年后他再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就是公教家庭不再热心重念玫瑰经了。的确今天的公教家庭已经很少一起在家重念玫瑰经。为什么？通常听到的原因是因为大人很忙，小朋友还忙，要考试，要做功课，要温书，很多很多的原因。最近我们堂区在夜晚都有一起重念玫瑰经的 Zoom 活动，其中一个教友跟我说他不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原因，可算是我听过最新颖的，就是因为我们念玫瑰经的时间刚刚好撞正了一套非常出名的电视剧播放的时间，所以他要看电视剧就不可以念玫瑰经了。法蒂玛其中一位神事者路济亚修女曾经说过，天主和魔鬼最后的战争将会是在家庭和婚姻，而这个的确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事实。根据统计，在2019年香港的离婚率就有 48%， 几乎每两对夫妇就有一对离婚收场。而我们在学校传教也都见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是来自单亲家庭，所以今天我想在这里鼓励大家再次拿起玫瑰念珠，开始每日重念玫瑰经的习惯，特别是重新开始这个这么美丽的天主教公教家庭传统，重念家庭玫瑰经。当然一个人都可以自己祈祷，当然祈祷也都不是一定要念玫瑰经，但是你们又知不知道念玫瑰经有多大的力量？你们又知不知道一家人一起念玫瑰经的价值有多么重大呢？在2019年10月7号玫瑰之后的节日，一位驱魔神父在他驱魔的过程当中就命魔鬼见证玫瑰经的力量。他说重念玫瑰经的人是和基督和圣母的生命结合在一起，每次他听到人重念玫瑰经的时候，他就觉得头就来好像爆炸，无法忍受。他还说一起重念玫瑰经的家庭会受到圣母特别的保护，魔鬼是没办法进入这个家，因为圣母不准他进入，玫瑰经的力量彻底打败他。他还说那些重念玫瑰经的人，圣母会赐予他们很多很多的恩宠，非常多，真的非常多，他完全受不了。以上是魔鬼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承认玫瑰经的力量。但是令我们最坚信念玫瑰经重要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是直接来自天上母亲对我们的紧急呼吁。天主不忍心见到他任何一个子女因为罪恶而受罚而丧亡，因此他多次透过圣母来劝勉世人停止犯罪，要悔改、祈祷、保赎，重过正当的生活。圣母在这几个世纪不间断地在世界不同的各地显现，花地玛、路德、路旺达、日本秋田、西班牙等等，每一次的显现他都是不断重复着同一的讯息，就是我们要悔改，要祈祷，因为天主二路的杯着已经满了。而每一次的显现他都对我们作出一个同样的要求，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小的要求，就是每日重念玫瑰经。但是圣母的要求到今日又有多少人在这里回应紧同埋重视呢？圣母邀请我们每日重念玫瑰经，不是因为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令他高兴，而是因为他知道重念玫瑰经对我们是非常重要，他知道我们需要玫瑰经的力量，同埋藉着玫瑰经天主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恩宠。圣母说藉着玫瑰经世界将会得到和平，罪人会悔改，天主的义怒将会得到平息。其实面对每日生活的困难挑战，加上疫症的煎熬， 最近仲话会酝酿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你哋嘅心唔会攰嘅咩？我嘅心日日睇到呢啲消息，睇到社会同埋世界嘅罪恶，都令我嘅心好攰。但系我会喺祈祷同埋诵念玫瑰经当中，揾到我每日嘅力量、平安同埋喜乐。因为耶稣讲过：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其实停一停，放低手机，熄咗个电视机，静落嚟20分钟祈祷，真系咁难。点解我哋容许自己每日过住好多重复性烦闷嘅事，同埋让我哋嘅耳充斥住唔同嘅噪音，但系却唔愿意攞出20分钟嘅时间去俾自己同家人喺祈祷当中寻找天主，获得佢所赐予嘅力量、平安同埋大量嘅恩宠呢？点解我哋嘅心有咁多唔平安？点解我哋嘅心有咁多忧虑呢？就是因为我哋冇寻找天主，我哋冇邀请天主去嚟到我哋嘅生活入边去帮助我哋，去带领我哋。嚟就由今日开始，同自己嘅家人、父母带住自己嘅小朋友，每晚一起诵念玫瑰经。你哋都可以邀请更多嘅家庭同你哋一起，例如 video call 啦，一起祈祷，互相鼓励。其实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一个愿意带头同埋鼓励嘅人，呢、这个就系你啦。其实可能你的家人都愿意一起祈祷，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动力或者不好意思。所以就让我们今天开始回应圣母的呼吁，不要再等到明天了。